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喂，電話時段喺電話旁邊應該係蕭生，蕭生請講。 喂 ，hello，hello， 兩位大家好， 請講。 係，咁啊，首先我就要多謝黨先啦，多謝黨俾個咁正嘅疫情俾我哋啦，係咪先？即係如果唔係佢嘅，點會有可能我哋咁多人要日日戴口罩、惶恐嚇、每一日咧，係咪？ 嗯。 咁啊，呢個就要多謝呢個咁啊撚嘅黨係嘛？ 你咁啊，其實我想講，你講反話啫，我哋 緊緊係啦，仲使講咁多嘢咩？ 喂， 啲大陸人咁樣中意多謝黨，而家咪多恩謝佢咯， 嗯， 即係多謝曬添啊，啱唔啱啊？ 嗯， 啱啊，阿台長，即係呢樣嘢，基本上即係人哋中意做嘅嘢，佢就唔想中意做嘅， 嗯， 人哋唔想佢做嘅嘢，佢就係都要做，七七七啊，學鳩曬佢哋，一鳩冇一鳩樣，係呢啲咁嘅，呢啲咁嘅，即係正宗就係。怎么说呢，就是跟你狗， 嗯， 就是跟你尘， 嗯。 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我想说的情况就是，喂，刚才教主你都说了，10,000元根本上就不是，就不够的。 嗯， 10,000元就是原本我们已经是一路 ask for 10,000元的了已经。是。现在应该是10,000再加10,000都不止的应该啱啱先。之前那10,000是教主你刚才说的，是我们应得的，是我们積咗落嚟喺你特區政府嗰度，啱唔啱？而依家呢個10,000係呢一個疫情係你特區政府俾翻我哋嘅 compensation， 所以係 我 哋 我嚟買口罩又啱唔啱先？10,000元係根本上就唔合理，唔應該啊，唔應該去講話呢樣嘢。我哋要10,000元爭取，我哋應該爭取起碼20,000元或以上。 係 呢個先至係我哋應該爭取嘅嘢。喂，你都知㗎啦，大家都知呢個其實。最喜歡就是如果你講，可能你講10,000，他就講5,000，打死狗講價，甚至乎不做。喂，你還跟他講10,000，今天還要，是不是今天還是昨天，就是那個還要那班這樣的民建聯，那班建制派，那班這樣的人，還要走去否決，就是那個動議。就是那個雖然是沒有束力，就是，但起碼我們象徵性，都起碼都有一個叫做大家跟這個77去對壘下的一個的叫做渣男。现在都没买。根本上我们的前提已经是错了，10,000元加10,000算真的，我觉得。我想说的是这 样。啱。是啊，咁就大家知道啦，譬如在澳门这样派那个速度就远比特区政府快得多，是吧，咁就这个就成为这个香港和澳门之间的比较啊。咁多谢你蕭生。 好。 咁下一位就应该是梁生啊，咁麻烦技术人员接一接梁生。咁喺嗰個嘅人去接駁嗰陣時候咧，咁我哋過一步嗰個即係國際消息啦。咁意大利咧就喺歐洲入邊咧飆升咗最快嘅國家。咁就聞説咧喺佢側邊個奧地利咧已經差唔多想即係封關咁滯啦。咁所以咧而家即係被封關嗰個國家咧就越嚟越多。咁但係我哋都睇到咧，就係呢啲國家通常同中國關係比較好少少嘅。咁所以就即係引致嗰即係同嗰個疫情又差唔多叫同步啊。好，咁啊，阿梁生，请讲。 喂， 梁生接到你啦，请讲。 好多谢你。 嗯，你讲得噶啦。 好 啊。 好，喂，嗱，我呢度咧咁样讲噶。 嗯。 而家呢个政府啊，真系不堪。 嗯。 不堪，我系70年代嘅，我孙都两个啦。 嗯。 啊，喺美国啦，不过而家见到香港越嚟越悲哀。 嗯。 你今日你防疫嗰个疫情好咩都好，一届政府不如一届，垃圾到不得了。 系啊， 只有民怨嘅啫。 系啊， 你问下呢个真正香港人啊，我唔知有几多真正香港人。 嗯， 你而家将大陆嗰啲全部插针插咗香港人中间。 系啊， 讲国语啊，讲性啊，咩都唔得噶。 嗯， 香港好悲哀，你又讲好嘅喂，即系不忿，中意睇下英文讲下嘢啊，89文我18岁。 嗯， 我71年噶嘛， 嗯， 好吧，最惨就下一代， 系啊， 因为你人哋社会运动唔得啦，社会运动嗰啲你话人哋咩咩全部教授啊、大学生啊，佢知识多过我哋嘅， 警察我見到親眼啦，街見到係咁打人係咁剩啊！即係嗰時我運動嗰時候，我深水埗做嘢。 嗯， 我收工行落太子搭車。係，我住馬鞍山嘅。 嗯， 見到警察係咁打人啊，見到剩啊。 嗯， 警察打人，人哋話你黑警啊唔得，你係只要話人暴徒。 嗯， 咁呢個咩世界？ 係你親眼見到係喺後巷打係咪？ 親自見到。 嗯。 我唔会人云亦云噶，亲眼见到，系咁打人系咁成，咁人哋话个黑警唔得，你净系闹暴徒啫，咁呢个咩世界啊？ 唔系呢个只有强权冇公理啊嘛。嗱，梁生你提到呢个系同以前唔同咧， 咁你香港仲有咩正义啊？ 系啊，你对譬如话 喺后巷打， 系啦， 喺城。照打照剩照踢，冇晒反抗力噶啦。香港人边个冇良心啊？你见到咁样，你认得警察？警察，我哋嗰个年代啊，我七十岁人，唔系七十岁人，我七一年出世嘅，我小学做李星，中学做培英。系啊，你真系咁样，好多人崇拜警察噶。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我崇拜佢。我想考警察，得考唔到，唔够身高。 嗯。 啊，真系好凄凉，见到香港咪好凄凉。 嗱，阿、梁生，嗱，头先你讲开嗰个即系以前嘅比较咧，你觉得而家同2003年，即系嗰个政府咧，系退步咗定系还是系仲有少少？ 你唔使问啦，你问你问呢个根本就系多余嚟噶，一届不如一届，一届衰过一届。 嗯。 人哋睇天书，你送唔送邪都好。 嗯、 你话一个女人可以搞死个香港啊？咁专横嘅。正衰个慈禧。正衰个武则天。全香港见到十个香港人问心魔，佢有几多个中意佢啊？就呢个事实啦。系咪先啦？我哋唔紧要啊，嗰四五十岁嗰几多岁，最惨下一代睇唔到希望，睇唔到前景噶。 是啊，而家即系对， 所以好少打电话，想打电话上嚟倾下，抒发下内心个感情啊。 啱唔啱？你即系呢个年纪咧，你去望翻以前同香港，即系特别系话97年呢一个 两个世界， 完全两个唔同嘅世界嚟嘅，判若两地啊！而家应该讲系嘛啊啊！咁啊，多谢你，梁生啊。OK， 多谢晒， 多谢晒。OK， 吓，咁我哋下一位嘅观众嘅打嚟嘅听众，麻烦你俾边个名我吓，就系、是、应该系。是咩啊？乐生啊，吓 ，OK， 啊，技术人员去接一接先啦吓。咁就系呢个疫情嘅情况咧，而家系全世界咧已经系即系大部分嘅国家都不能幸免啦吓。咁就以日本同埋南韩嗰个疫情咧最为严重。咁日本咧就相当之恶劣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喺七月咧佢已经有奥运会。咁喺咁短嘅时间咧，即系日本点样可以？去處理到個疫情而又順利舉行呢、這個奧運會咧，係一個相當之大嘅難題嚟嘅。咁所以喺日本咧，其實佢哋國民咧都係對嗰個安倍去處理今次事件係相當之憤怒嘅嚇。咁入應該喺電話旁邊應該接通咗係嘛？貴姓啊？請問？ 喂，阿台长你好啊，阿乐生啊，台长 系乐生。 我头先想回应翻嗰位听众咧，即系唔系停，即系嗰位观众咧。而家啲黑警真系好无良。即系我想打嚟同啲九十后或者成一二千后啦。其实警察如果无理叫你做一样嘢，你唔使应承佢。即系叫你鸭仔跳啊，或者我系狗啊，或者讲埋啲侮辱性，话我就放你啦嗰啲咧，其实唔使听嘅，等到撕嚟啦。 嗱，洛生，其實我明白你講咩，但係問題咧就咁，以我自己親身嘅經驗咧，好多小朋友咧，你十幾歲咧，其實佢冇呢個人生經驗啊，去面對呢件事啊，好多次都係第一次俾人拉啦，第一次面對呢啲咁嘅即係高壓手段啦，所以佢哋唔係好知道自己嗰個基本個人權咯。咁就算知道咗之後咧， 台長或者你同阿鬱敏都可以， 我哋可以講下嘅，我哋 直播講多啲啊，係 啊， 因為我見到一個小朋友都識嘅，佢話喺警察局度。由呢個俾人開始扣留到十小時啦，係咁跳係咁跳啊！警方話佢藏毒喎，需要你跳，我驚你有啲嘢入邊喎。如果你唔跳咧， 咁就告你舉報，又話你告你阻差辦公。 嗯。 咁我小朋友不斷跳，不斷跳。咁佢律師嚟，根本投訴冇冇嚇，我哋冇跳，叫佢跳喎，佢自己跳啫喎。 是啊、 即係我覺得希望啲小朋友係啊係啊，所以 我唔係恰你，即係啲細路仔佢冇人生經驗咯，係咪啊？ 係啊係啊，所以希望阿台長阿鬱敏，你哋都可以即係講多啲，俾人舉報咗之後，其實可以做啲咩咯？未等律師嚟之前， 基本人權啊， 係啊係啊，所以打嚟都係想講呢樣嘢。 多謝你，多謝你嚇。 好，拜拜拜拜。 劉生呢個提議係相當之好嘅，咁但係據我所知咧，好多唔好講小朋友啦，甚至係稍微年長少少嘅咧，入到去呢啲警署入邊咧，都係被虐待啦嚇，或者一啲侵犯人權嘅情況啦。咁就律師方面去處理，相當即係相對比較困難嘅。咁喺電話旁邊應該係阿蔡小姐係咪啊？接通咗未啊？ 哦，係啊，係啊，係，我係，我係。係。 蔡 小姐，你好啊。咁，咁其實個香港發生咁多事啦，跟住而家到個疫情咧，即係其實我覺得，即係我身為香港人或者大家嘅心聲咧，就係其實最根本嘅問題就係政府冇擺我哋香港人喺第一位咯。 嗯， 即係佢主要係為咗大陸個面咯，即係總之任何嘢落大陸嘅面，佢係唔會做咯。 嗯， 係啊，即係佢冇企喺我哋香港人呢邊，咁我諗其實。是我哋香港人最嬲嘅一樣嘢咯。 唔係你封關呢個決定，即係唔封關呢個決定，其實已經體現到頭先你想講一樣嘢嚟嘛。一個正常嘅政府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封咗關，個疫情嘅處理相對容易好多嘅，就唔使搞到而家啲前線醫護人員咧就個個騰曬，即係搞到曬手忙腳亂，係咪啊？你到今時今日咧，你封咗南韓啦，但係你連中國你都唔封。即係實際上，你係想更加多嘅中國人攞湧落嚟香港去接受香港個醫療嘅服務咯。 係啊，但係其實調翻轉頭，其實澳門都冇封啦，佢關閘都冇閂，佢只不過都係縮短咗個時間啫嘛。咁但係澳門佢，我唔知係咪因為澳門個人口冇咁密集咧，佢好似十幾日都冇確診個案啦，好似。 哦，咁樣嘅，你可以從嗰啲人去澳門嗰個原因去推測呢樣嘢咯，就係你賭場封咗之後，其實啲人冇乜理由要去澳門咯。 是啊，因為他之前封過賭場嘛，他封過賭場 停了賭場一段時間嘛，那段時間就沒有咯。但是澳門的情況呢，我又未必好像你說得那麼樂觀的，因為呢如果你是再開回賭場再有回人下去的話呢，那我就覺得即這個第二波爆發的可能性大家不可以抹殺的。其實現在最危險的地方是第二波。 你第二波的意思是不是因為他的潛伏期原來是可以二十多人，所以其實可能有些潛在的病人是未知未驗到的，是不是？ 沒錯，現在這個情況呢對我個人的判斷是最危險的。最危險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開始大家覺得似乎疫情是穩定了，咁跟住你就喺中國面復工啦，復工你就一班人聚集咧，就開始感染啦。如果你今日睇新聞，你都會見到咧，就係喺一啲中國嘅城市入邊咧，佢哋啲人開始係聚集而唔戴口罩嘅。咁呢個情況咧，就會引致第二波嘅肺炎嘅疫症嘅出現。而類似譬如澳門或者香港都係嘅。你而家潛伏喺社區嗰啲，你唔知噶嘛，有啲未病發啫嘛。在二月头来那些可能到二月尾或者二月中他们开始化了，那他们又会再传给其他人的。所以今天开始有个讲法，就是不能够 fact check 未能够引证，就是香港那个社区的潜在的带菌者可能去到成千的。 就不是，这个我都觉得是。 是啊，因为很多之前其实大家都怀疑，就是究竟是不是那個帶病帶菌者的數目是不是真的那麼低呢？而且事實上你政府現在是 trace 不到的嘛，你又都是隱藏在社區裡，他們未爆的嘛。 是啊，不過我覺得其實呢，即是封關我就覺得現在已經過曬秒了講這件事。但是仲滯留在湖北的香港人呢，我覺得他們是真的很慘咯。因為他今日朝早又說放回人，但突然間又說不對的。跟住裡面其實真的很多人有需要的人，但是政府就是真的幫不到他們咯。而他們那個武漢市或者湖北都不知道何時開回， 咁變咗佢哋翻到嚟，唔知幾時翻到嚟，跟住我覺得香港政府係冇心去幫佢哋咯，係啊。 唔係咁，但係你亦都要咁睇咯，就係、是、你就算香港政府幫唔到，咁你當地嘅政府或者中國政府喺嗰度嘅人，特別係武漢啦，個處理嘅方法係咪好即係而家我哋太實在太多嘢唔知啊？係咪應該透明度公開少少咧？係咪啊？譬如話你今日即係突然間武漢嘅政府話你班人可以即係出翻嚟啦，但係突然間又殺制喎。呢啲咁嘅政策其實先引起最大群眾嘅恐慌咯，係咪啊？好咁，多謝你蔡小姐啊。OK， 係。 好，多謝。 係，多謝。嗱，跟住我哋下一位係阿黃生啊。咁頭先提到嗰個喺武漢或者湖北個問題咧，就即係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啦。譬如喺上面呢啲即係香港人，咁其實佢係咪根本係長期居留喺湖北或者武漢？根本好少落翻嚟香港，一定係還是係即係喺呢個疫情之前啊翻上去咧？大家要即係。查清楚先咯，黃生你好，請講。 係你好，係啊，我就想講話咧，我即係發覺咧，唔知點解咧，好多嗰啲咩黃店咧就會做好多好事啦，即係成日見到佢哋又話派口罩啊，又會派揾啲漂白水嚟派啊。點解藍店我又唔見話做啲咩好事嘅？點解其實冇分黃藍嘅本身做好事應該黃藍店都要做噶啦。不過就我見到嘅嘢，唔知點解咧，就淨係黃店會做好事咧。如果你一做咧，人哋又會話你係黃店啊，調翻轉頭，點解會咁咧？ 唔知嗱， 即係好嚇 嗱，你嗰個講法咧，我唔能夠引證啊。但係即係以我哋自己為例啦，譬如舉個例，譬如上個禮拜有啲喺老人院工作嘅朋友佢打咗上嚟，咁就佢哋嗰個物資好短缺。咁起碼譬如喺我嚟講，我都盡量。即係透過我私人嘅關係或者係一啲渠道咧，我哋去揾一啲物資俾佢哋。即係我覺得你頭先嗰個講法咧，我唔能夠引證，但係我諗一樣嘢就係、是、你係對呢個地方有歸屬感啊？你覺唔覺得呢個地方係屬於你嘅？你覺唔覺得呢個地方係對佢負責任嘅？咁我諗，如果譬如你用頭先嗰個黃絲同埋藍絲嘅角度、就是，就係可能係黃絲嘅朋友佢哋會覺得就係呢個地方係。是我哋嘅咯，系属于我哋嘅咯。吓、啊，所以我哋唔能够睇。 即系喺我嘅立场，我又觉得嗱、啊，即系唔理去黄店定蓝店，其实喺呢啲疫情嚟讲，其实应该系要帮手，帮得几多得几多。不过唔知点解咁啱咧，就反映咗出嚟，就见到原来喂好多人哋公认为蓝店嘅，譬如你话开埋名啊，咩美心啊，乜嘢乜乜集团啊、全部都系冇做呢啲嘢嘅，我发觉。 系咪啊？ 唔知系咪咁巧咯？ 可能系咁巧啦，但系都系讲句啦，嗱， 我觉得。 我哋喺第一節我哋已經講咗啦，細菌即係病毒或者細菌都唔會分政治立場噶嘛。佢見到你個身體會即係有位俾佢入到，佢就會入噶嘛。咁佢都會令你病噶嘛。咁但係對嗰個病情嘅反應咧，就真係同政治有關啦。嗱，頭先你講嘅我唔講呢個黃藍問題，淨係你講香港政府對呢次疫情嗰個處理方法，佢唔係以香港人嘅福祉作為依歸喎，佢係根據呢個中國嘅利益。而去做呢件事噶嘛？你唔想因為封關落中國面，佢咪唔封關咯？哦，你中國嘅醫療制度負擔唔起咁多嘅病人，佢咪要分流落嚟香港？所以你睇到就係成件事係即係嗰個病情嘅處理方法本身係有政治立場喺度。 最慘好似李嘉誠咁，佢做咗好似好多嘢咁樣，人哋就當咗佢係黃絲啦。其實佢只係為香港好啫，做啲嘢為下市民咁解嘅可能。 甚至都唔係為市民嘅，即係我自己對佢個行為咧，我有一定嘅詮釋，就係佢覺得呢個特區政府同埋中國政府咧，就對佢非常之唔客氣，係咪啊？喺好多問題上邊咧，就即係唔顧及佢嘅利益，咁佢到佢呢個年紀，佢咪要覺得即係要透過呢種咁嘅做法去話俾呢個特區政府聽嚇。你而家得唔到民意嘅支持咯，嚇就咁簡單啫嘛。 即係你覺得佢都係為咗一啲目的，唔係真係為香港人好。 嗱，逢親去測度一個人嘅動機咧，就唔可以咁單純嘅。你即係頭先我哋講嘅兩者冇矛盾噶嘛，除非到某一個即係關口就係兩件事有矛盾，你先覺得哇佢係搞咗邊樣嘅。但係頭先我哋講一樣嘢就係、是、你可以為咗你自己個人嘅一啲 agenda 去做呢件事，但係個客觀效果係好嘅嚇。咁喺哲學上就係嗰個動機同埋嗰個結果唔對稱啊嘛。你想做好心，你未必做到好事；你想做壞事，未必做到壞事。但係阿成哥呢個做法就係佢客觀上佢真係做話都俾你睇喎啦。你特區政府話你揾唔到口罩啊嘛，佢咪揾俾你睇咯。而且唔淨止佢揾啊嘛，黃之峰又揾到啊，阿杜文澤又揾到，其他都揾到嘛。咁就刮咗呢個特區政府一面一 一大巴咯，就係咁簡單嘅事情。之前咁你話佢做呢件事好定唔好咧？咁大家即係可以睇個客觀效果咯。咁同埋你提到就係即係佢去做呢件事，佢仲要親身去影一張相，佢坐私人飛機去 Gulfstream 坐去呢個紐西蘭去 source。即係去採購個一個咁呢個好明顯係一個政治嘅動作，呢、這個唔係純粹一個 humanitarian 呢、嗯、個人道嘅行為嚟噶嘛，呢個係一個政治嘅表態嚟噶嘛，咁、嗯、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嚇，即係佢做任何睇個動睇個行為嘅結果，唔係單止睇個動機咯嚇、啊。多謝你啊， okay、我未講完 啊，好， 其實我覺得而家後生仔咧好慘啊，因為點解咧？我就四廿零歲啦，其實我好支持佢哋嘅。 嗯。 我自己都喺香港出世，喺香港大嘅。 嗯。 不過我睇翻我自己細個嗰時，即係雖然唔係話有錢啦，即係好窮嘅。不過咧都好幸福嘅童年係，即係我覺得，因為好開心啊，成個社會都，或者係窮都唔緊要，即係唔會話分化咁多嘢咯。咁啊，同埋而家後生仔好似咧一出世好慘啊，但 B B 仔出世已經爭學位、爭床位啦，已經係跟住咧又讀書一定要讀到幾，即係要鬥爭啊，成日都要。啊、跟住咧就冇屋住，又要爭屋嚇、啊，搶奶粉，即係樣樣嘢都唔同我哋細個嗰陣。我覺得佢哋好慘。講真，我一把年紀，如果我後生啲，我都抗爭啊，同佢哋講真。而家我見到佢哋其實真係失去咗好多嘢咯。我哋連我哋原本有嘅嘢都冇。係 啊， 佢哋。 我覺得係咁樣嘅，呢、這個問題咧就係我哋嘅責，係我哋所造成咯。即係我唔係講你啦，係、就是、我哋呢代人造成嘅咯。即係如果我哋當年我哋對今日即係去出現呢個局面有更加一個強嘅預感，即係唔單止預感，因為當其時其實我哋都寫好多批判嘅，而係話我哋真係敢見預見到有咁惡劣嘅情況咧，我哋應該係做多更加多嘢嘅。 嗯， 係因為我哋冇做到我哋足夠嘅事情，所以佢哋今日先受呢個苦咯。嚇！ 所以當年喂九七嗰時好多人移民，跟住翻翻嚟，其實今日先見真章咯。 係啊，你話今日見真章咧，咁我就要叫糾正你啦，未見真章 ，you ain't seen nothing yet， 仲未見真章啊， 未見真章啊， 即係證明佢哋當年嘅決定係冇錯嘅，其實 係啊，係啊， 真係慘嘅真 係。係啊，因為你頭先講呢句咧，我就即係覺得咧可以預測咧下半年香港嘅情況會更加惡劣咯！ 呢幾年我諗到好多人移民嘅，講緊走得都應該走。如果我有細路，我都叫佢走。講真，我冇嘅。 係啊，嚇！好多謝你啊！ 真係慘 啊 ！OK，好，唔該曬， 拜拜。咁嗱，我哋聽埋阿寶嘅電話咧，咁我哋今日節目就結束嚇。咁啊，技術人員麻煩你接一接俾阿寶啦嚇。咁頭先嗰位聽眾講嗰、那個即係責任問題咧，即係而家嘅細路仔佢哋要嚇。阿威啊，阿伟啊 ，OK 啊，就系因为我哋嗰代人，我哋冇努力到去即系、就是、做好我哋个本分，所以导先导致 到。你好， 阿伟，伟哥， 喂，你好， 请讲。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你好， 请讲啊，讲得噶啦。 哦，系啊，系啊，我想话，讲下呢个林郑啊，呢、這个真系屎眼都塞埋啊，真系。 啊， 系啊。啲毒都上晒脑嘅而家，系咪啊？我想讲就系、是、我佢点解啲而家嗰啲口罩嘅问题系咪先？系咪啊？一路你以嚟讲，佢啲资源去晒边咧？系咪啊？佢点解会嗰啲口罩又有人咁多货去炒咧？系咪啊？ 唔系一时间你又话够。一時間你又話唔夠係嘛？突然間你又話講話我哋連呢個採購嘅都出現問題係嘛？即係我喺節目強調多次啦，你2003年嗰個教訓，你17年來你冇吸水過咩？你冇預計過即係會發生一個類似事件嘅咩？我喺網台做咗十幾年，我斷斷續續講好多次，其實而家嗰個公立醫療個系統根本係負擔唔起一個突然大規模嘅疫症。你冇講話今次呢個疫情。就算一個普通嘅流行性感冒嘅一個高峰，你嘅公立醫院已經應付唔嚟。點解呢17年咧完全冇諗過會今日發生呢件事而做一個準備？而家去到咁嘅情況就倒瀉羅蟹，係咪啊？所以呢個唔單止係即係嗰個頭先我哋講嗰個問題啊，係你17年來呢個政府今日瞓緊覺咯， 啊，伟哥， 系你好，你好， 系 系啊系啊，我就话佢特登系咪先啲口罩问题系咪先？ 嗯， 你嗰啲细路仔啊，如果冇口罩啊，咪快 少 啲出去咯，系咪 啊？ 咁佢咪赢咯，呢个林郑咪赢咯，仲有系。第二个佢第行第二条路就系系咪啊？你嗰啲整咗第二条嘢就系第利为口罩呢样嘢利益输送俾嗰啲宪制嗰啲建制派系咪先？ 系 啱唔啱啊？咁佢系咪啊？佢要嗰啲钱就政府嘅系咪？讲到懒好听话，哎呀，我哋唔系卖嘅，我哋系送嘅。是咪啊？去攞票，又去攞票。 唔系，咁你派口罩咪即系佢哋嘅主观愿望就系你派口罩之后有票咯，即系。但系你得唔得呢个就真系天晓得啦吓。 系啊系啊，呢个问题咯。啊，我仲有一嘢最想讲嘅就系，好多人都话叫林郑死，我话千祈佢唔好死嘅。 系要即系 我哋全世界去睇住佢，香港人睇住佢点折堕啊， 点折堕啊， 知唔知啊？仲最好啊，连自杀嘅能力都冇啊， 长期卧床啊， 系啊，自己杀自己都唔得嘅，咁啊最好啦。千祈唔好叫佢自杀，唔好叫佢死，睇佢点折堕。吓、啊，连死嘅能力都冇埋，自杀能力唔系，要睇呢个女魔头一定要咁样去 咒佢嘅仆街，最紧要系嘛吓。好啦，咁啊多谢阿伟哥啊 ，OK， 多谢， 好多谢。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就跟住下，即系礼拜四再见，拜拜。